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敬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霄拳，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876资讯。近日首届流动的文化大运河文化带精品剧目展演在通州开幕，本次展演为期40天，汇聚大运河沿岸8个省市的20台精品剧目，涵盖戏曲、话剧、舞剧、音乐会、儿童剧等类别，共计演出40多场。其中北京各艺术院团院校和民营机构将协力奉上13部作品，既有新世纪以来创作的获奖佳作，也包括刚刚出炉的品质之作。马丁·麦克多纳编剧的百老汇戏剧《枕头人》是一部兼具贝克特式的黑色杂耍剧风格和皮兰德龙质问每个角色生存境遇的作品。这部剧说的是一个作家由于其小说引起了儿童虐杀案而被审讯和处决的故事。这部作品从昨天开始到本周日在鼓楼西剧场上演。周五到周日，北京喜剧院将上演喜剧《两只狗的生活意见》。《两只狗的生活意见》融入了意大利即兴喜剧、法国喜剧和中国传统喜剧的表演手法。整部剧中笑中含泪，喜中含悲，以沉默辛辣，以小人物的卑微撩拨着观众的经历与情绪。剧本朗读《契诃夫四则》6号到8号在蓬蒿剧场上演，演出中朗读与表演相结合，以契诃夫式的幽默将《契诃夫四则》变为连接当代中国与19世纪俄国的作品，字里行间的矛头指向怪象百出的现实世界。舞剧《匆匆那年》周六周日将在27剧场上演，作品的故事发生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北京，讲述北京的一名工人子弟追逐艺术梦想的故事。辅以工作失意的父亲、课堂激情的老师、家庭中间的母亲、渴望亲情的同学等人，形成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缩影，诠释了中国梦归根结底是人民的梦的深刻内涵。开心麻花2019年爆笑贺岁舞台剧《窗前不止明月光》本轮演出正在地质礼堂上演。这部剧由魏伟、刘钊导演，开心麻花功勋演员杜小雨、王成思、李慧、陈帝文、许慧强主演。180度急转弯的剧情和随处埋伏的段子包袱，将带给观众足足的惊喜。多媒体 3D 舞台剧《三体》本周五到周日将在世纪剧院上演，以高科技的手段和巧妙的舞美灯光效果配合演员的表演，还原刘慈欣笔下的奇幻世界。由北京文艺广播和央华戏剧联手打造的文艺金秋相约央华主题宣传活动在11、12月间将迎来高潮。话剧《如梦之梦》将于下月底在北京上演，而舞台剧《犹太城》是央华戏剧继《如梦之梦》后的最大之作，将于本月9号到11号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购票请关注出品方微信公众号如梦剧场，或关注保利票务官网或大麦网查询。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的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京市受弱气压场的控制，扩散条件一般，空气质量和大气透明度都不佳，外出请做好健康防护，早晚出行需要添衣保暖。明天后半夜冷空气来临，起北风啊，后天京城会再现蓝天。来看一下今天夜间多云见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两度，最大相对湿度是80%。明天白天多云见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4度，最小相对湿度30%。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进入演艺曲音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犹太城是一座死亡之城，这里的人谁都不知道能不能看到明天的清晨，他们怎么办？他们把甜菜根剁碎当作鱼子酱，他们把泡菜汤端上桌子当作高贵的香槟，他们唱出期待春天的歌曲，他们跳起了探戈。没有鲜花，他们互赠秋天的落叶，没有希望的时候，活着就是希望。 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出发吧！演艺群会，吃喝玩乐大搜索，乐享生活，好歌会说话，打开文化之门。八七六资讯为您全面揭开央华戏剧犹太城的神秘面纱，带你领略异国文化的风采。生如何高贵？面对黑暗，如何寻找光明和快乐？全新治愈系戏剧作品《犹太城》，暖心呈现。 文艺金秋，相约央华。北京文艺广播与央华戏剧推出经典名剧《犹太城》，曾在全球以20多种语言上演，斩获大卫竖琴奖、英国奥利弗戏剧奖等多项国际大奖。全明星主创阵容，法国艺术家安娜首次出演舞台剧，实力派演员孙强如梦之梦后挑战反派男主角。 我只是创造了一个合适的条件，让你们的光彩得以绽放。 犹太城邀你在这个冬天来临前拥抱温暖，体会生如何高贵。11月9日至11日，保利剧院上演。详情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如梦剧场微信公众号。央华用戏剧的手段让感动成为愉悦。 当死亡即将来临的时候，你会怎么做？在二战期间，有这样的一群犹太人，在纳粹德国的暴行下，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依然追求着热爱的艺术，并且用艺术进行抗争。在每天都有人被屠杀的情况下，他们依然坚持写歌写词，留下了400多首歌曲。现在他们的故事被搬上了舞台，今晚演艺群会让我们走进他们的故事，犹太城。 北京时间20:0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我是朱红。 哎，大家好，我是大帅。 今天我们给朋友们推荐的是央华戏剧最新的一部力作《犹太城》，欢迎出品人、制作人王可然。可然你好。 帅哥美女好，还有我旁边的美女好。 哎， 旁边这位也是我们 怎么说呢？ 演艺群会专门派出前方，就是观看了犹太城首演的一位我们的编辑。 对，这是我们演艺群会的幕后英雄、啊。 对对对，资深幕后英雄、啊。 对，我们欢迎张乃文，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乃文。 哎，欢迎乃文啊。 犹太城是一个在。我是觉得可然，可能你在看到这个本子的时候是不是看到了自己啊，我觉得是我们当下特别需要的一种精神支柱 哦。 哎呦，我上过朱红很多次节目， 嗯， 我是第一次发现朱红 如此的 在那么短的时间直击我的本性的 对 第一个问题。 我跟你讲可然，我永远都记得你还没有做戏剧，准备做戏剧的时候，咱俩第一顿饭在哪儿吃的？ 哎呦，这有故事了啊！哎、 在鱼信吃的，吃的一顿川菜。 我刚想考考他，看还他还记得吗？ 他估计都想不起来了、 哦。我当时记得还有一个朋友， 对、 哦、 我们一起吃的一个饭。然后呢，他就跟我讲他的戏剧理想，所以我在看这个犹太城的时候，我说今天晚上为什么我一定要来跟他做一个对话？ 嗯嗯、 我是觉得。你第一次做戏剧是哪年？ 距今十一周年，将近十二年。 对，十一二年前，我依稀记得你英气勃发，你跟我讲戏剧对于你来说是生命有多么的重要。然后我当时那一刻，我被王可然感动了。 哦， 然后后来 少年胡言乱语啊， 后来他。经历了好多好多故事， 嗯， 他其实还挺好的， 非常传奇是吧？ 就是很传奇哦。他北京条件不错哦， 嗯， 但他为了做戏剧卖房。 哎，我现在条件也不错， 嗯，非常好啊。 哦、 那时候为了做戏剧， 卖房创业这十大手、啊。 然后我就在想，哎呀，我说这个， 咱们回到犹太城吧。 对，这个犹太城里面讲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其实看了很多跟。 嗯， 这个纳粹屠杀犹太相关的一些电影、 嗯、 太多了啊， 对 对，特别多的电影，就是我每次看到这样的电影，就包括上个月、 嗯、 我还在重看钢琴师， 嗯 啊、哦、 所以我就在想说，就那么恶劣的那个情况下，就是我们其实很难想象， 嗯 嗯， 这样一群人依然以艺术作为自己的一种精神支柱，如此高贵的活着， 嗯 嗯 嗯。嗯， 所以我觉得特别特别感动，所以可然， 所以你就想到了王可然。 对，我觉得可能他也是其中的一员吧， 嗯、 就是热爱文化、 嗯、 热爱艺术的一份子、 嗯嗯， 希望把艺术作为自己毕生的追求、 嗯、 啊，无畏生死。其实犹太城里的人每个人都无畏生死了。 嗯、 哎呀，我说太多了，可然，你跟我们讲讲吧， 嗯、 这个本子怎么来的？ 嗯， 啊，我分析的对不对啊？是你一下戳到你的内心了吗？ 你刚才问的那个问题就直接就问到了最关键的核心。 嗯， 嗯， 我先说说我刚才对你的话的一个反馈吧。 好， 就全当是听众可能也在关心这一些内容好吗？ 嗯， 然后再说这本子怎么来的。 好， 好吗？你刚才说的那些啊， 嗯， 特别动人， 嗯， 特别深刻。我现在用个转折词， 嗯， 然而呢，特别我们，特别中国， 嗯， 特别我们，特别中国， 嗯 嗯， 但是正是因为这样， 嗯， 咱们中国呢才有文化， 嗯 嗯， 对吧？没有文化就不会有这么丰厚的感情，而且把丰厚的感情上升到情怀、情感、思维、哲学这种厚度和广度上来， 嗯 嗯， 特别棒。然而这个戏啊，给我的感受啊，恰恰和我们所拥有的这种文化感和文化的情怀能量， 嗯， 不一样， 嗯， 哦， 然而它也是一种文化， 嗯 嗯， 你要说没有这个，那可能文化就被风吹过去了吧， 嗯 嗯嗯， 我在犹太城的接触、接受、体会的过程当中呢， 嗯、 恰恰感觉还有一种。厚的不得了，但是又跟我们的文化体验和文化训练不一样的文化感。 嗯， 刚才我们说到生死， 嗯 嗯， 每天面对生死，我刚才听见我们的宣传片花里， 嗯， 主持人播送的如此之深情，如此之动人。对于当事人的心情是这样的吗？不是。他们需要鲜花，没有就举起落叶。但是他们在举起落叶的时候没有那种举轻若重的中国人对于文化的，对于文化在生活中传承的这份特质。他们就是举轻若轻。没有鲜花，但是鲜花对他意味着什么呢？鲜花对他们意味着就是生活中非常纯粹的让生活美的一种载体。不仅仅是礼仪，它其实就是生活的载体。鲜花就像我们早上起来，很多北京的老人喜欢吃臭豆腐。它就是生活的一个载体。一样。 所以 它就是那么简单的。在明天即将死亡的时候，后天即将死亡的时候，大后天即将死亡的时候，没有鲜花，拿落叶，依然保有着他们生活的那份美好。这份美好还有一个特点，刚才朱红也讲了一个我们的文化感中的特点，就是向死而生。面对死亡，我们用艺术给我们造成一种希望感。他们没有希望了。他们也绝不是把艺术当作是他们的一种希望。仅仅是我活着。你想摧毁的是我们这个种族。我们可以在枪炮面前是弱者。但是我们每天把自己的三顿饭中省出一顿来，我们去看戏。戏是谁演的呢？这个城市里的犹太艺术家。我们可以把所有的衣服都送到当铺里，但是我们只要有一身干净的衣服，每天把它熨好，穿上这身衣服去体验，仅仅是我要过着生命本来就应该过着的每一寸的时光。那是一种文化。和我们的这种文化并不矛盾，但不一样。那么回答第二个问题，就是我怎么看到这个剧本要做它。过程很简单，安娜推荐给我看，她说乡村的编剧还有一个作品。我把它拿来请我最喜爱的翻译尚小雷翻译完。翻译完之后去看，我看到的就是我刚才跟你们分享的。而这些朱红你说的太对了。它是我的需要。也是我的朋友们的需要。也是今天整个中国。是对娱乐致死，还是对重伤致死，情感重伤。还是对无病呻吟的文化之死。还是对有病呻吟的文化。种种沉重的给我们带来各种生存压力的。这部作品是从戏剧，我的专业就是戏剧嘛。从戏剧的角度能够给当下的人带来各种面对面的享受体验的一个机会。这部作品就是这么来的。 明白了。所以犹太城也是被翻译成了很多的这个语言，在很多国家演出过。 对，它是以色列戏剧在全世界获奖最多的。演出最多的。演出场次和演出版本最多的。它其实有70多个版本。它是在全世界，也是在尤其是在欧美国家获大奖最多的。 所以 也是趣闻最多的。 它虽然这个文化不一样，但是到每一个国家，在当地的这个人们都能够 所能够引发的共鸣， 对，跟他能有碰撞， 对，但是他引发的共鸣呢，和我刚才说的又不一样。嗯，为什么呢？其实我们就中国人，嗯，中华民族，嗯，对于情感情怀的理解，嗯，和承受的能量，嗯，和欧美和非洲，嗯，都不一样， 对， 所以别的国家在享有这部戏的时候，它可能和我刚才说的并不一样， 是， 对，但是它正好说明了这部戏从技巧、技术、艺术感、灵魂的丰沛程度、文化的饱满的宽广度，正好说明了这些，它的巨大的能量。所以他在不同的环境里都能够吸引这个国家和这个民族的人去享受它。也正是因为此，我才相坚信他从技术到艺术到情怀到理念，以至到我们回归到我们每一个人的感染力上，他一定能够让每一个坐临现场的人各有所得。 那我们让观众说说呗。 对对对，是这样，因为那个我们今天这个把乃文请来，也是因为在这部剧已经在大连进行了一次首演，其实应更应该叫做一次试演，对吧？ 对， 一次试演。 对， 那乃文呢也是到了现场啊。这个乃文，你先说说你的感受吧，好不好？ 其实这次大连行去看那个犹太城啊，是我第一次在大连看话剧演出，然后其中有几个点其实是我没有太想到的。我先说说大连行的一些直观的感受啊。比如说这个戏整个是3个半小时的时长，其实对于北京很多熟悉这个戏剧的观众来说，其实这个时长并不短，然后它也是分上下半场的。但是我观察到啊，就是在整个的这个演出当中，不管是上半场还是下半场，尤其上半场的时候，很少有观众离开自己的座位。比如说突然觉得这个戏不好看，或者说没有意思，或者太沉重，他会离开剧场。这是其实在首都的这个观众当中也会有的一种状况，这个是没有的。就是不是说零离开率，但是说很少，非常少。而且最后的整个的观众的采访，我那个采访了一些观众啊，一会儿我们大家可以听一听，有一些比较有趣的本地的这个表达。当然在演出结束之后有持续大概10分钟左右的这个鼓掌的时间。可想而知这部戏给现场的观众带来什么样的一种观感。然后其实我们这次的大连行比较特殊，就在于邀请了很多我们北京的媒体，还有北京对戏剧比较感兴趣的这观众一同前往去观看的。其实这个应该也是可然他们自己的一个当时的一个设想，是吧？ 是我们希望做到的一种叫文化营销传播事件。 其实我更想说一下，就是我对于这部戏最开始的一些期待感。就是因为在这部戏，我记得最早在演出正式演出之前，其实是有2次大型的这个分享会的。其实作为媒体，我们经常会参加很多戏剧的这种分享会啊，或者说媒体活动，或者说探班，或者新闻发布会。但犹太城的这2场分享会给我特别深的震撼和感触。就第一次我记得是在去年的12月份的时候， 对， 是这时间没错吧？ 对， 第一次 将近一年， 对对对，相当于将近一年。其实我对这个戏也是期待了。 演出的演出之后的第3天， 对，其实我对这个戏犹太城这个戏，作为我本人来说也是期待了大概一年的时间。而且这个毫不夸张的说，这个戏也是我在今年2018年下半年的时候，就是一定要必看，而且是最期待的一部剧。对，这对于我个人来说， 当时现场分享会什么东西让你特别震撼啊？ 其实，每到一年的快结束的时候，比如说后几个月的时候，现在是11月份，就是我们大家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感触，就是可能我们会回顾一些这一年的经历，就是我们会想这一年我们经历了什么，有哪些成长，然后也有哪些遗憾，然后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哪些痛苦的经历，会有哪些欢乐的经历。就是每到快年底的时候，其实是人心灵上比较动荡的一个时期。这个分享会给我特别大的一个期待就在于有几点吧。其中有一个就是他这部剧给我非常大的一个感触，就是他其实是根据真实的历史性的东西改编的。对，就是里边包括他的音乐， 还有人物的设定， 嗯， 还有其中的一些故事性的东西， 嗯， 全都是真实还原的。 哦， 对， 好，这样我觉得刚才乃文说了这么多啊，他尤其说到了这个观众的反馈，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现场观众的采访好不好？ 对，一会儿我们再接着聊。 觉得特别好，因为我是第一次看话剧，我很惊讶，就是大家在舞台上那种动作语言的连贯性，非常喜欢孙强老师，他就是角色本身， 非常成功。因为我是学这个专业的，学戏剧的，觉得他对生命的讨论是比较苦中作乐的那种态度，悲惨的那一方面，但是他们依然不放弃希望。 挺好，真挺好的。看完以后这个吧，哎，心里怎么说说不出来那种感觉，很受感动。生命的可贵，特别对孩子们是一 蛮不错的，挺好。朋友介绍说这部剧确实是特别好，所以就过来了。 这个犹太城在我们中国上演肯定也是很有特别的意义。 挺好的，也学到了很多东西，对那个小木偶那个印象比较深刻，铭记历史，珍惜现在，更好的活好当下嘛。 最喜欢安娜和孙强老师吧，安娜的歌声真的是太美了，在现场我没有想到就是有这么好的效果。 严楠吧，严楠表现比较好，这个人还挺吸引我的。他这个角色就挺复杂的嘛，本身感觉好像他要隐藏一个秘密似的，就他处理的时候处理的挺好的。 个人非常喜欢那个木偶演员，全程在用望远镜关注他，觉得他是一个亮点，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设置。 我第一回看话剧，感觉演员都挺到位的，而且挺佩服他们的，3个半小时，动作、表情、台词都很好，没有掉链子的， 感受特别特别特别多。今年7月底刚好就去了这个立陶宛的维尔纽斯，看过这个犹太城的话剧。再去立陶宛的维尔纽斯，我相信我的感受肯定是大不一样，觉得我可能会一个星期都会沉浸在这个剧目中。生命原来可以这么高贵，信仰这么重要， 这个不是很清楚，要是这个是真实的话，我觉得特别震撼。在犹太城里面都是非常乐观，没有放弃对生的希望。 有一些戏剧是给你带来短暂的娱乐，让你哈哈一笑，睡觉前你就把它忘光了，但是这部戏我相信我应该能记非常非常久，期待在北京我要再看。 文艺金秋，相约央华，北京文艺广播与央华戏剧推出经典名剧《犹太城》，曾在全球以20多种语言上演，斩获大卫树琴奖、英国奥利弗戏剧奖等多项国际大奖。全明星主创阵容，法国艺术家安娜首次出演舞台剧，实力派演员孙强如梦之梦后挑战反派男主角。 我没有创造你们，我只是创造了一个合适的条件，让你们的光彩得以绽放。 犹太城邀你在这个冬天来临前拥抱温暖，体会生如何高贵。11月9日至11日，保利剧院上演。详情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如梦剧场微信公众号。央华用戏剧的手段让感动成为愉悦。 可以问您个问题吗？您觉得实现梦想难吗？ 不难，每天6元钱就可以。现购买 VIVO XC60 首付50%，日供6元，轻松拥有梦想座驾。详询沃尔沃授权经销商。 我希望在双11那天，我老公能帮我清空家装购物车。 你老公我会拔网线。 购物车里有50寸液晶电视、滚筒洗衣机、智能坐便盖。 我的妈！ 还有3开门冰箱、纳米智能净水器。 我的娘！ 还有进口的实木家具、头等舱功能沙发。 我的个神呐！ 就99个名额，999元每平米全享受。你打4006068866要实景照片，保证你不拔网线。 4006068866，要不咱直接去吧。 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美潮防水固除味防水不渗漏，美潮 Meco。

男主持人啊，你刚才说的这么好的这些内容啊，对我来讲恰恰是我这几年来一直当做一个谜一样去探索的。我还没有答案，我只知道的的确确你说的，我很难得碰见这样一个民族，失去了国家，甚至失去了土地，哎，他们融入到了全世界的不同角落， 对， 他们在这些不同角落里 非常出色 生活，活着，但是他们还保有他们那么那么顽强的民族属性，他们的文化， 对， 你不能简单的用一个宗教感，也不能用简单的一个乐观，去归纳他们， 对， 这到底是什么？坦白的说，我也听你很多专家做过很多的分析，但是都不能完全给我带来这么坚定的结果。 我们没有办法完全全面的去定义它。比如说，我们听说有的就讲说犹太民族，他们这个家风就是家教是传承的。就一代一代有传承，就很多很多种原因，就是很多专家也都在分析，但我想哎呀，这可能我没办法用一期节目来归纳它。 所以如果去走进剧院去看一下这样一部剧，因为它本身是讲犹太人的故事的，然后呢尤其是刚才王老师又说到了他们这个部剧，虽然听起来感觉好像每天都有死亡，然后呢里边有这么多悲惨的故事，但是他们其实是一个很乐观的，然后呢他们这种乐观不是说我为了我要微笑着面对死亡，而是他们把每天我现在还活着，我要去把它过好，每天那样有仪式感的去把它给过好。而且好像是据说很多人看了这个剧以后也带来了一些不一样的变化，是吧？还有一些人跟你反馈。 我先说还是就主持人问的问题先说戏，然后再说反馈吧。 好， 不然的话我怕 忘了 我怕听众会觉得不可信。 好， 是这样。刚才说每天活得很有仪式感，哎，其实有仪式感是我们中国人对很多他们的别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行为中的与我们不同的 一个 带着美好的态度的生活方式的一种定义。他们没有。他们没有。我很庆幸我们这次请来的导演就是索伯尔，作者本人，也是这个戏的七个版本的导演本人，而不是邀请了中国的导演。因为你对他的理解不一样，你一定会用不同的戏剧手段给展示出不同的仪式感。而这个导演他没有刻意的去拔高他们生活中最朴素的东西。举一个例子，举一个简单的极简单的例子，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在这样的一个他们这个战争的特点不是一个侵略战争，实际上是一个种族灭绝。 我们得对，要让可然说到这儿，咱们就提前说一句，就是当时纳粹就把犹太人就圈在一个地方，其实我们看了很多电影里面都提到，辛德勒名单、钢琴师都提到了，就是为了就是我俩不一样，我更高贵，所以你不能跟我生活在一起，所以呢就圈出了一块地方，就你只能就墙砌得很高很高，就在墙的这边就叫犹太城。 对， 好，我先把这个前情说一下，可能很多听众听到这儿有点迷惑，你接着说。 就在这个犹太城里吃不饱穿不暖， 对， 但是这个犹太城里什么都有。走私，小偷，抢劫，当然也有剧院，也有歌剧院，也有拿落叶当鲜花互赠的情人们，还有找不到自己的父亲，11岁就写歌的小孩子，我们在剧中也有一首，上半场的结束就停在11岁的一个作者创作的一首歌中，然而这一切对他们来说是自然的，都是命生活这种过程中要接受的， 他们接受绝不是麻木的卑躬屈膝的， 嗯嗯， 但是他们表达不卑躬屈膝和不麻木的态度，不是那种歇斯底里、气宇高昂的， 嗯嗯， 直面的， 嗯， 用土豆去面对大炮的那种斗争，他们的直面就是我好好的活。只要你今天还没有把我给剥夺生命，我就好好的活，我好好的活就是我的文化，我好好的活就是我的民族，我好好的说就是我面对你们的态度。我想这可能也是那个民族能够顽强的生活下去来的一种巨大的专属他们的特质的一种能量。但是我们可以去感受啊，作为中国人我们完全可以去感知和感受到啊。举一个小小的例子啊，剧中的最大的党卫军的首领叫基特尔。事实上这个故事是怎么流传出来的呢？在这个故事流传出来之初，是怎么被世人发现党卫军在每一天在枪杀犹太人呢？是因为党卫军他们又把一些犹太人绑到了森林里。正准备枪杀，那是个冬天的时候，党卫军和犹太的立陶宛的犹太杀手们，他们在一起生起了火，开始唱歌喝酒。而被杀的那些人呢，放在屠杀现场，把他们的衣服全部扒光。还有，那是在那个时代，衣服全部都是资源。要再带回犹太城的。在这个时候，有一个要被杀的姑娘，回头对着党卫军的首领叫基特尔说：“嘿，基特尔，你要再不把我杀了，我就要被冻死了。”基特尔回头看了他一眼说：“你很冷是吗？”对，我马上就要被冻死了。基特尔就拿了一件衣服说：“好，披上吧。”把别人杀死，把他带回放了。这个姑娘告诉了全城的人，我们每天人的时钟实际上就被杀了。看看这个姑娘和基特尔的对话。嘿，基特尔，你再不把我杀了，我就要被冻死了。生如何高贵，不需要我们去找来高贵。生本身就像生一样该活着，就是高贵。在这个戏制作过程当中，我本人也经历了一些很重要的人生转折。这个戏在我转折的过程中，他每天告诉我，这顿饭你要开心的吃。因为灾难并没有就此刻在你面前。这个笑话你要开心的听。因为你还活着。很多朋友直接就告诉我，哎，你和20天前我听通电话的时候不一样了。问题还在那儿。但是 现在 我对生活和生命的态度不一样了。而真的是不一样了，是他们给我的帮助。 对，不单是可然自己变化，看过的很多朋友都有变化。 对， 曾经有一个高中生，一个小女孩， 是吧， 然后跟可然在深夜聊天说了， 前天看完之后，深夜聊天，她说她有她有一度不知道她为什么，她经常会说死亡这个词。他说看完之后，他给了我很强的一个另外一个角度。生命不能这么说。生命本身只要时间在，生命就应该是每一天去度过的。而且这个生命本身的品质都在我度过中得到实现。不要去再去讲，他说我再也不会轻易的去说死亡这两个字了。一个高中生。 因为现在啊，我不知道啊，就很多现代人是比较脆弱的。就是可能跟家里的这个教育啊比较溺爱啊，有一部分是这样的。还有就是现在生活也特别大，就压力特别大。所以现在就随着这个国家的发展啊，就随着人意识的不断的提升，他的各种受教育程度的不断提高，反而他会有很多的焦虑出现。你比如说有一天我特逗啊，我从大兴回来的时候坐了一个农民的那个车。他说姑娘你来工作啊？我说啊，是。他说我就是一农民，现在我就开这个车。他说我特别想问你啊， 说我们怎么觉得就是你们怎么那么多烦恼，这原话啊，说你看我们就真的就说我们就是老婆孩子热炕头， 嗯， 我们就特别幸福，说你跟我姑娘你跟我讲讲，因为看我当时愁眉苦脸的你知道吧，说你这愁眉苦脸的你在愁啥， 嗯， 所以那一刻我就觉得哇，这种单纯的快乐他就如此一路上就跟你聊天，然后帮你来解决你的问题，在那一刻我觉得特别特别感动，所以刚刚可然说那句好好活太重要了， 对，所以这个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央华出品的犹太城啊， 对， 即将会在什么时候跟大家， 9号、10号、11号三天， 11月9号、10号、11号、 但是我会很抱歉的跟大家 已经没有票了 对吧？因为只有11号还有几十张票了，就没有票。但是我想明年一定会来，一定会再演。 对，因为这个戏的确就是我们，因为常年咱们在做戏剧啊，这个戏演起来的确非常难，40个成人演员是吧？ 总共在舞台上的将会有40个演员，10来个孩子，20-30个成人演员。 你就想这么一台戏要40个人同时要出现，真的是件挺困难的事情。 对，而且这个剧刚才也说了，王老师也说了，这个很荣幸把索班本人也请来做指导。他其实在犹太的地位是非常高的，犹太的戏剧界的地位啊。 男主持人以后叫我可然 啊，别 朱红统一， 对，咱们叫可然、 啊、叫可然好。 那个索班尔是在以色列，他是在文化领域里是一面真正的旗帜，伟大的旗帜。我简单的说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啊，我们去年有一部大戏叫《新原野》，今年很荣幸获了北京演艺第一届的原创作品大奖。那么我说这个奖不是为了炫耀，是说这个作品的品质和质量。那个导演呢是我们请的立陶宛的大导演叫拉姆尼，导演非常优秀，拉姆尼也在立陶宛指导过 犹太城 、当他们听说我们请来的是索博尔、然后拉姆尼本人非常认真地说他是一位真正的大师，就他在整个欧洲和美国的文化戏剧界的地位是极其崇高的， 对， 事实证明他给我们带来的东西是极其出色的。刚才说3个半小时说那么多人，我们刚才说的一切，其实从戏剧的角度，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这要做一部能够把那么丰厚的生命感融化到各个舞台呈现表达的动作中，换而言之就是它要是一部足够有巨大容量的好看的戏，你才能够完成，否则读小说去嘛，否则读剧本去嘛， 对， 否则读哲学著作去嘛，戏剧最根本的道德标准是好看 啊。 这部戏索博尔给我们带来的就是让我做了12年戏剧，年年都在生产，我认为还拿得出手的作品的制作人，感受到，这是一部非常非常惊艳的，好看的不得了的作品，他用各种手段在推动内涵、思想、文化，但是所有的这个推动都蕴藏在这一句话中，是一部极端好看的大作品。 乃文说说呗，就是你看那么多戏，然后这部犹太城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我觉得他这部戏最不一样的地方，刚才多多少少我们涉及到一点啊，就是他这里面的有一些精神上的一些彰显，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都市的观众们，他们可能愿意去花时间看一部喜剧来减压，去看一部都市的言情剧，是不是能给我比如说情感上遇到一些问题答疑解惑，但其实我觉得犹太城这部剧它特别特殊的一点就在于它看似是还原了当时犹太人的一段非常难忘的或者说人性上的一次奇迹性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是有历史性的，但其实它又是没有国界的，就是它本身更多的我更愿意界定它是一种能给人力量的，能给人向上力量的这样的一部治愈系的一个作品，就是比如说我们对那段历史不了解的人，或者说我们就是一个第一次看话剧的观众，我们为什么要走到剧场去看这部剧呢？这么严肃的题材 题材，这么沉甸甸的，我看完之后会不会 压抑啊， 心里会很压抑，其实不会，反倒是给人一种就是对于你未来生活，比如说像刚才朱红姐提到的，现在人压力确实很大，就是可能会有创业的压力呀，可能会有这个情感上的困惑呀，可能有的时候我们遇到的一些小事儿，打着引号的小事儿啊，就是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天大的事儿，但是看完这个剧之后，你可能会找到很多你线下困惑的一些答案，就是你应该怎么样去生活，他这个剧中可能说的是生和死，但其实我们看完的观众更多的是从我们生活本身出发，来寻求一种未来应该怎么样好好活，而不只是生存这样的一个话题。 说的太棒了，是，就是这样。 而且我因为我当时在我也去探班过咱们的这个犹太城的排练，我当时那天去的时候正好是索博尔索导在那个地方就是做一个片段的一个调整，所以我当时就看了一个片段，我坐在那个地方，我真的掉泪了，一点也不撒谎，就那一个片段。哪一个片段呢？不剧透啊，不太多的剧透， 可以剧透， 对啊，可以剧透啊，就是当时是他们办了一场舞会。 宴会 啊，办了一场宴会，然后呢，在这场宴会上，他们为了拿到一个许可证，他们 工作证， 工作证， 工作证，我帮大帅解释简单解释一下，这个工作证什么意思呢？就是在犹太城里，他要按计划的、有步骤的去杀掉一批又一批的人，但是先杀什么人呢？先杀老弱病残，再杀什么人呢？再杀闲着的人。所以工作证就证明你是不闲着的，证明你是有工作能力的，证明你。还可以再延后死亡 哦， 就这个意思。 所以他这个工作证的意义非常的重大，拿到工作证那是相当于这是拿到了生命一样，应该是非常高兴的一样事情。但是索博尔索导他在那个他在这个拿到工作证的同时，就这个人在宣布我们拿到工作证的同时，他在后面安排了一个犹太的一个女孩被德国的一个军官正在侮辱，就是那种惨叫和前面的一个人的那个高兴的宣布，就是那种冲击感啊！哦，你直接看着你 强烈的对比， 强烈的对比，就你坐在那个地方，你就内心那种翻腾的那种情绪啊，直接就是，我觉得这是导用的一个我当时看的一个片段，给我印象非常深刻啊。 我再补充一点关于这场的举重若轻的说明介绍好吗？ 好， 这场戏啊，真是不得了的一场戏，为什么呢？好看的不得了。安娜，我一次真正的像一个高贵的女神在演唱。安娜的背后是她的犹太同胞难得的在这样一个极其的戏剧和特殊的环境里能够痛饮狂吃。痛饮狂吃之间的人物和人和人之间的态度，有情侣，有兄妹，有犹太的警察们，还有德国的士兵们。在前区，基特尔党卫军的首领和这个城市的首脑在针锋相对的彼此勾连的对抗和屈服，想要寻找新的工作证的授权的机会。在中段，犹太商人在勾连这些人，怎么样敬酒，怎么样去收买这个基特尔。我刚才说了那么多层次同时在这个舞台上呈现。所以这个舞台在这一场宴会中，它实际上特别像是一个广阔田野的命运交响曲。我刚才在路上跟我和朱红的好朋友共同的好朋友通电话，他说这部戏我看哪一天的，我说我很希望你看三天，你只有看三天你能把东西都看到。他说哎呀没有票怎么办啊？没有票怎么办，我先不剧透。但是我说我为什么认为对我的好朋友说你要看三场，因为你只有看了三场你才能把类似这样子作品各种表达的手法能看到他是怎么回事，他在干嘛，他是多焦多维多层，但是同时在一个场合，而在这一个场合呢又表现我们的创作者美术，我们的灯光，我们的演员，我们的导演用了各种手段让这场和所有的场次都不一样。这场低调收敛华丽艳丽，从各种美学上都在这场。但这场典型的最欢乐的场子却是人间炼狱。 对，就那种欢乐当中的惨叫，哎呦， 对，它是极度好看的。但是它真的不是像乃文刚才提到，它不是那么简单 单的快感。 对，哎呀，这个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啊，这个再次向大家说一下，11月9号、10号、11号在保利剧院，大家就能够见到这部《犹太城》的上演啊。那个，我们今天也给大家准备了剧中安娜演唱的这个《犹太城》的主题曲，这首歌曲非常的动听啊。据说我们有一位同事听了这首歌以后，对着那个 MV 学了一路啊，就要学会这首歌曲，而且 很多歌都很好听， 对， 13首歌， 而且他这个语言，我好像听安娜也介绍过，他这个语言其实是一种已经消失了的，接近消失的语言，是吧？ 对。 他这个里面其实是会整个整场演出当中安娜会用多种语言来演唱， 对， 就包括歌曲的演绎会有这方面的，但是这首歌其实会有中文版本， 都有， 其中有一部分是中文版本的， 13首歌绝大部分都是有地区语英语和中文， 它 都是有一段中文。 好的，我们最后呢再跟朋友们推荐犹太城的演出时间是9号、10号、11号啊，3天。 对，十一号 还有 几十张，我刚才出门的时候看了一下。 好。 希望犹太城带给更多人希望。好好活，好好生活。 好好活，高贵的活，活着本身就是高贵的。 好， 感谢可然和乃文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两位， 感谢大家，感谢各位， 谢谢， 谢谢大家，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大帅， 我是朱红， 下一个节目是听听唐耳朵。 Sehe zu, schenken dir zurück. Meine Rennschung 身教， 家风传承，从言传身教开始。 第3届“爸妈教我这样做”家风故事征集活动开始了。 活动参与，请添加首都精神文明办微信公众号“文明北京”。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 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但愿双十一0点我能秒杀成功。 熬夜败家不能理解， 还不是为了咱俩新房装修嘛，购物车都满了，秒到能省大几千呢。 你就直接打4006068866找全包员，抢到99个双十一预售名额，省的可是大几万呢。 啊， 999元每平米，家具齐了还是进口实木的，电器齐了还是名牌升级的，卫浴齐了还是全系智能大。 4006068866，喂，你好，全包员吗？我要占个双十一限量名额， 家装就要全包员。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美潮防水固，厨卫防水不渗漏。美潮 ，Meco。 80平的房子要精装，要环保，要好材料，要精施工，要花多少钱？ 不够不够，还要进口实木的家具，还要智能卫浴，还要大液晶电视和全套名牌电器。 这标准30万不一定够啊！ 双十一来全包圆啊！只要999元每平米，这都全包圆，还有头等舱功能沙发呢，省下的钱足够再装一套。 为这咱也得再买套房啊！ 4006068866，就99个名额喽！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